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一开始，金枝以为这纯属巧合。他认为如果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过去追查某人的真实身份未果，数年之后在另一件全然不同的调查中意外查明，这种情况也许的确有可能发生。然而当他在脑中进行整理时，却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他越想越认为这并不是巧合，东西电装委托的调查与这一次的调查，追根究底其实是相通的。他之所以会受小冢之托对唐泽雪穗进行调查，是因为他在高尔夫球练习场遇见了高工程。那么他为何会到那家高尔夫球练习场去呢？那是因为三年前他跟踪秋吉时曾经去过，他也是在那时知道高工程这个人的。高工程同秋吉跟踪的那位叫三泽千都流的女子相当亲密，而高工程当时的妻子正是唐泽雪穗。刑警替原把桐原亮司形容为与唐泽雪穗互利共生的对象，一位老刑警会这么说一定是有所根据的。金枝假设桐原亮司与唐泽雪穗实际上关系密切，回头重新审视三年前的调查，那么会得到什么结论呢？非常简单，答案立刻显现。雪穗的丈夫任职于东西电装专利部，掌管公司技术信息，这意味着他能接触最高机密。公司自然会给他利用电脑查询机密数据的用户名与密码，只是这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想必高工也遵守了这条规定。但是对于妻子又如何呢？他的妻子是否得知了他的用户名和密码呢？三年前，金枝急于找出秋吉雄一与高工程之间的关联，却一无所获。也难怪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的目标本该是高工雪穗才对。由此金枝又产生另一个疑问，那便是三泽千都流与高工程的关系。秋吉，也就是桐原，究竟为什么要监视千都流呢？受雪穗之托调查她丈夫的外遇，这样推理不算离谱。然而这个想法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雪穗为什么要委托桐原亮司呢？如果要调查外遇，只要请一个侦探就行了。而且如果是调查高工程的外遇，应该监视高工程啊，但是桐原监视的却是三泽千都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确定这个女人就是高工程的外遇对象吗？既然如此，应该就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了。金枝一边思考，一边看着义田给他的复印件。他注意到一件令人不解的事儿：桐原首次跟踪三泽千都流来到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是三年前的四月初，当时高工程还没有出现在高尔夫球的练习场。两周之后，桐原再度前往球场，这时高工程才第一次出现在金枝的眼中，与三泽千都流亲密的交谈。之后，桐原便再也不曾前往球场，但金枝却继续观察三泽千都流与高工程，只要追溯当时的记录，便能明显看出他们关系日渐亲密。到调查终止的八月上旬，他们已经完全陷入到了外遇关系。但令人不解的就是这个地方。明知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深入， 唐泽雪穗，或者叫高公雪穗，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他早应该已经从同源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啊。金枝把杯子端到唇边，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他想起不久前也喝过这种凉掉的咖啡，就是在银座的咖啡馆与小种碰面的时候。一瞬间，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脑中，那是一个角度全然不同的设想。 如果是雪穗想和高公分手呢？这并非不可能。就用川岛江丽子的话，从一开始，高公应该就不是雪穗最爱的人。想与之分手的丈夫正好爱上其他女人，既然如此，就等这段关系发展成外遇吧。雪穗会不会是这么想的？ 金枝在心里摇了摇头。那个女人不是那种听天由命的人呢。 如果三泽千度流与高公相遇及其后的进展都在雪穗的计划中呢？ 不可能。但金枝立刻又觉得可能。唐泽雪穗这个女人有一种特质，让人无法以一句不可能便予以否定。然而这就形成了一个疑问。人心能够如此轻易地被操控吗？三泽千都流即使是世界第一美女，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爱上她呀。不过要是曾经心仪过的对象，自然另当别论。金枝一走出咖啡馆，便寻找公用电话亭。他边看记事本边按号码，电话打到了东西电装东京总公司，找高工程。稍后片刻之后，听筒里传来高工程的声音。 喂，我是高工。 喂，我是金枝。不好意思啊，打扰你工作。 哦。 对方传来了略带困惑的声音，可能是因为一般人都不太希望侦探打电话到工作地点。 前几天真不好意思，你那么忙还去打扰。 金枝首先针对先前询问唐泽雪穗买股票一事道歉。 其实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件事。 什么事？ 我希望能面谈。 他实在不好意思在电话里说，想询问你与现任妻子认识的经过。 今晚或明晚，不知你有没有空？ 明天没问题。 啊，那明天我再打给你，好吗？ 好。对了，金枝先生，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一声。 什么事？ 其实…… 他把音量放低。 几天前，有个警察来找我，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大阪刑警。 然后呢？ 他问我最近有没有人向我问起前妻的事情，我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啊，原来是这样。 给你造成麻烦了？ 啊，没有，这个嘛没关系。请问你也把我的职业告诉他了吗？ 是啊。 啊，我知道了。好，我心里有数，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金枝说完挂断了电话。原来还有这条线。金枝纳闷自己怎么没有想到呢？原来替元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我，那么那个窃听器究竟是谁装的呢？金枝当天很晚才回公寓，他为另一件工作四处奔波之后，还光顾了监员会理工作的那家居酒屋。他很久没去了。 后来我只要在家里就一定上链条，感觉没人再次潜入我的住处。 公寓前停着一辆陌生的白色厢型车，金枝绕过那辆车进入公寓，爬上楼梯。他觉得身体很重，连抬脚都觉得困难。来到房间前，掏口袋想开锁的时候， 他看到走廊上有小推车和折起来的纸箱靠墙而立，纸箱子很大，大概连洗衣机都放得下。 谁放的？ 金枝这么想着，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栋公寓的居民没有什么公德心，把垃圾袋直接放在走廊是家常便饭，况且连他自己也绝不是什么模范房客。他拿出钥匙圈，把钥匙插进锁孔，向右转，听到了咔嗒一声的同时，也传来锁开了的感触。这时他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儿，钥匙似乎与平常不同。他想了一两秒钟，把门打开。他决定全当作是自己神经过敏吧。开了灯，环顾室内，并没有什么异样。房间和平常一样冷清，和平常一样蒙了一层灰。为了去除男人的体臭，刻意调得略浓的芳香剂也和平常一样。他把东西放在椅子上，走向卫生间。他醉得正舒服，有点困，有点懒。打开卫生间的灯时，他发现排气扇开着。他觉得很奇怪，自己做了这么浪费的事儿吗？打开门，马桶盖盖着，这也让他纳闷。他没有盖上马桶盖的习惯，平常连坐垫都不放下来。关上门，他掀开了马桶盖，忽然间全身的警报器开始响起，他感到了一种非比寻常的危险向自己袭来。他想盖上马桶盖，必须尽快离开，然而身体却动不了，也发不出声音。不要说出声，连呼吸都有困难，肺好像不再属于自己。他的视野突然大大的晃动，转了好大一圈，他感到身体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却不觉得疼痛，所有的感觉在一瞬间全部被夺走。他拼命地想移动四肢，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听使唤。似乎有人站在他的身边，也许是他的错觉。金枝的视野逐渐被黑暗包围。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